冷冰冷漠里，在没法追寻当天的女子，没蝎子 lonely， 寂寥寂寂寂寞时 lonely， 半梦半痴叫唤你，今生里没你没意义。被困在千道墙，胡乱碰撞一千次一亿次，但每次失意。无论你愿早或迟，期望接受这段情多一次，若有可能请给我知，日里敢 lonely， 夜阑夜深夜静时 lonely， 每日每刻盼望你，有没有可能即刻解我痴，独个敢 lonely， 万人共欢亦独上 lonely， 醉着醉醒叫唤你。没你没意义，重拾碎裂的梦魇，期望渴望多一次多一次，愿献尽心意。无论你愿早或迟，望接受这醉人的心意，若有可能请给我知，日里敢 lonely， 夜阑夜深夜静时 lonely， 每日每刻盼望你，有没有可能即刻解我痴，独个敢万人共欢亦独上 lonely， 醉着醉醒叫唤你，今生里没你没意义。追寻当天的女子，啊啊啊 ，lonely， 寂寥寂寂寂寞时 ，lonely， 半梦半痴叫唤你，今生里没你没意义，啊啊啊 ，lonely， 夜阑夜深夜静时 ，lonely， 每日每刻。盼望你，有没有可能即刻解我痴？啊啊啊